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365。 你好，我是李月。在我们一起做了两个实践案例以后呢，相信你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收获。那在学习和练习这两个实践案例中呢，我希望你能收获的不仅仅呢是流计算和 RPC 框架它们的设计和实现原理，最好呢还能掌握在实现这些代码过程中我们用到的很多的设计模式啊、编码技巧，以及在代码背后无处不在的像松耦合呀、拥抱变化等等这些的设计思想。那最重要的是要把这些学到的东西能够最终的用在你编写的代码里边，这样呢才是真正的收获。照例呢，在每一个模块的最后一节课，我们安排热点问题的答疑，解答同学们关注比较多的一些问题。好的，我们先看第一个问题啊，主流的消息队列都是如何来存储消息的？我在之前的课程中呢提到过，现代的消息队列它本质上呢实际上就是一个分布式的存储系统。那决定一个存储系统性能的好坏最主要的因素是什么？就是它的存储结构。很多大厂啊，它在面试的时候都特别喜欢问各种二叉树啊、红黑树啊、哈希表这些你觉得平时可能都用不到的知识。原因是什么？其实无论是我们开发的应用程序，还是一些开源的中间件或者是数据库系统，在数据量达到一个量级之上的时候呢，决定你系统整体性能的往往就是你用什么样的数据结构来存储这些数据。而大部分的数据库它最基础的存储结构基本上不是各种树，那就是哈希表。即使你不会去开发一个数据库，那在设计一个超大规模的业务系统的时候，那你免不了要处理海量的数据，那你也需要掌握各种数据库的存储结构，这样呢才能选择一个适合你业务的数据库产品。所以说呢，掌握这些最基础的数据结构相关的知识呢是非常有必要的，不仅仅只是用来应付面试而已。那在所有的存储系统里边啊，消息队列的存储可能是最简单的。那每个主题呢，它包含了一堆的分区，那每个分区呢其实就是一个 read ahead file， 写入的时候呢只能在尾部追加，不允许修改，读取的时候呢根据一个索引的序号进行查询，然后呢在这个位置上开始连续的往下读。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啊，几种主流的消息队列它们都是如何来设计它们的存储结构的。先看 Kafka 啊，Kafka 它的存储呢以 partition 为单位，那每一个 partition 呢包含一组消息文件和一组索引文件，并且这个消息文件和索引文件是一一对应的，它们呢有相同的文件名，但是扩展名不一样。文件名呢就是这个文件中第一条消息的索引的序号。那每一个索引中它保存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这个索引的序号和对应的这条消息它在消息文件中的绝对位置。在索引的设计上啊， Kafka 它采用的是稀疏索引，那主要是为了节省空间，所以呢它不会为每一条消息都创建索引，而是每隔一些消息才创建一条索引。那这样一个存储结构啊，它写入消息的时候就非常简单，就是在消息文件的末尾呢连续的追加的写入，那一个文件写满了之后呢再写下一个文件。查找消息的时候呢，它会首先根据文件名找到所在的索引文件，然后呢它会用二分法来便利这个索引文件里面的索引，在里面呢找到离这个目标消息最近的那一条索引，那么通过这个索引呢再去消息文件中找到离这条消息最近的索引指向的那个消息的位置，那从这个位置呢开始顺序的往后找，直到找到目标的消息。那你可以看到啊，这个寻址的过程呢它其实还是要花一定的时间的，一旦找到这个消息的位置之后呢，它就可以顺序的批量的来读取，不需要在每一条消息都做一次这样的寻址。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RockMQ 啊， RockMQ 的存储呢它是以 broker 为单位，它的存储呢同样是分为消息文件和索引文件，但是啊在 RockMQ 里面啊，每一个 broker 呢它只有一组消息文件，它会把这个 broker 上所有的主题的消息都存在这同一组消息文件里边。那索引文件呢和 Kafka 是一样的，按照主题和队列分别来建立，那每一个队列呢对应一组索引文件，这组索引文件呢它在 RockMQ 里面呢被称为 Consumer Queen。 RockMQ 啊，它的索引是定长稠密索引，那它会为每一条消息都建一个索引，那每个索引的长度，注意啊，这里边不是消息的长度啊，是索引的长度，它这个长度啊是固定的20个字节。写入消息的时候， broker 上面所有的主题和所有队列的消息都会按照自然的顺序来追加写入到同一个消息文件里边， 一个文件写满了之后呢，它会再接着写下一个文件。查找消息的时候呢，可以直接根据队列的消息序号计算出索引的全局位置。那这个位置呢，其实就等于索引序号乘以索引的固定长度，也就是20。那然后呢，它用这个位置来直接读这条索引，再根据索引里边记录的消息的全局位置找到消息就可以了。那可以看到啊，这两次寻址啊，它都是绝对位置的寻址，那比Kafka的查找呢是要快的。对比这两种存储结构啊，你可以看到它们呢实际上是有很多共通的地方，比如说它都是采用消息文件加上索引文件这样一个存储方式，索引文件的名字呢都是第一条消息的序号，那索引中呢都记录了消息的位置等等。在消息文件的存储力度上啊， Kafka 呢它是以分区为单位，这个力度啊更细，优点呢是比较灵活，很容易进行数据的迁移和扩容。那 RockMQ 呢它是以 broker 为单位，力度呢比较粗，这个较粗的力度啊就牺牲了灵活性。那带来的好处是什么呢？它在写入的时候啊，同时写入的文件更少，那它就有更好的批量，更多的顺序写入，尤其是在这个 broker 上面有很多主题和分区的情况下，它会有更好的写入性能。在索引的设计上， RockMQ 和 Kafka 它分别采用了稠密和稀疏索引。那稠密索引呢需要更多的存储空间，但是呢查找性能更好一些，稀疏索引可以节省一些存储空间，代价呢是牺牲了查找的性能。那可以看到啊，两种消息队列它在存储的设计上呢是有不同选择的。其实啊，大多数场景下这两种存储设计的差异呢并不是很明显，都可以满足你的需求，但是在某些极限的场景下还是会体现出它们设计的差异。比如说啊，在一个 broker 上面有上千个活动主题的情况下， RockMQ 它的这个写入性能就会明显的体现出优势来。再比如说，如果我们的消息都是几个字节或者是十几个字节这种小消息，但是消息量很多，这个时候呢， Kafka 它的那个稀疏索引的设计就可以帮你节省非常多的存储空间。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问题啊，有些同学在29流计算与消息通过 Flink 理解流计算的原理这节课的课后中呢提问，他的问题是按照固定的时间窗口来定时汇总，这种场景流计算和批细算还有什么区别，是不是就是一样的呢？对于这个问题啊，我们通过一个例子来分析一下你就明白了。比如说啊，你要在一个学校的门口开一个网吧，那到底能不能赚钱，肯定需要事先来调研，看一下学生的流量啊够不够撑起你这个网吧。然后呢，你就蹲在学校的门口来数人头，每过来一个学生你就数一下，数这一天中每一个小时都会有多少学生来经过。那这个呢就是流计算。那你还可以怎么办呢？你还可以放一个摄像头，让它自动的把路过的每个人都拍下来，然后呢晚上回家呢再去慢慢数这些照片。那这个呢就是批计算。简单的说啊，流计算呢就是实时的统计计算，那批计算呢则是事后的来统计计算。这两种方式啊其实都可以统计出每个小时的人流量。那这两种方式到底哪种更好呢？还是之前的那句话啊，要看具体的使用场景和需求。流计算它的优势呢就是实时统计，那每到一个整点的时候，上一个小时的人流量呢其实已经就数出来了，在 T 加0的时刻你就能第一时间得到统计结果。批计算呢相对就会慢一些，它最早在 T 加0的时刻呢才可以开始进行统计，那什么时候出结果呢取决于这个统计的耗时。但是啊，流计算它也有一些不足，比如说你在数人头的时候突然来了一个美女，你多看了几眼漏数了一些人怎么办？没办法，你明天再重新来数一遍吧。也就是说，对于流计算来说，它的故障恢复呢还是一个比较难解决的问题。另外呢，你数了一天人头回去做分析的时候才发现啊，去网吧的原来大多数都是男生，所以呢你需要统计的是在校的男生而不是所有人的数量。这个时候呢，如果你保存了这一天所有人的照片，那你就重新数一遍照片就行了，否则呢那你只能明天上街再蹲一天再数一次人头。那这个时候批计算它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因为你有原始的数据，所以当需求发生变化的时候，你可以随时的改变你的算法来重新计算。总结下来呢，大部分的统计分析类任务啊，使用流计算和批计算其实都可以实现。那流计算呢，它具有更好的实时性，批计算呢可靠性更好，并且呢更容易应对变化的需求。所以大部分的针对海量数据的统计分析，只要是对实时性要求没有那么高的场景，目前来说呢大多数都是采用的批计算的方式。好，接着我们来看第三个问题。上节课的课后思考题呢要求你基于 GDBC 协议来实现一个注册中心，这样呢就可以支持跨服务器来访问注册中心。 这个作业啊，应该是我们这个系列课程中比较难的一个作业了。我在这里呢，也给一个参考的实现。我把这个参考实现的代码呢，同样放到了 GitHub 上。那链接呢，我放在了文稿里面。同样，我把如何设置环境、编译代码、启动数据库、运行这个 RPC 框架的方法呢，都写到了 README 里面，你可以来参考。相比于原版的 RPC 框架，我们增加了一个名为 JDBC Name Service 的 model， 那也就是 JDBC 版的注册中心的实现。在这个实现里边啊，它只有一个类，就是 JDBC Name Service。那和之前的 Local File Name Service 一样啊，他们都实现了 Name Service 的接口。在 JDBC Name Service 这个注册中心的实现里边呢，它提供了 JDBC 协议的支持。注册中心的元数据呢，都存在数据库里边。我们这个思考题其中的一个要求是能兼容所有支持 JDBC 协议的数据库。虽然说啊 JDBC 协议本身是通用的，但是呢每种数据库它支持的 SQL 语法呢都不一样，所以呢我们这里把 SQL 语句呢作为一种资源文件从源代码中独立出来，这样呢确保源代码呢能够兼容所有的 JDBC 数据库。不同类型的数据的 SQL 语句呢可以和数据库的 JDBC 驱动一样在运行时来提供就可以了。在这个数据库里边啊，我们只需要一张表就够了。这里面啊，我们的表名是 RPC Name Service， 那里面呢只有两个字段 ，Service Name 和 URI， 分别记录了服务名和服务的地址。那为了能够自动的根据数据库的类型去加载对应的 SQL 资源文件，那我们规定这个 SQL 的文件的文件名是 SQL 的名加上数据库类型。JDBC Name Service 这个类它本身的实现呢就比较简单了。那我们在 connect 方法里边呢去连接数据库，如果发现这个表不存在呢就把这个表创建出来。那在 register service 方法里边呢往数据库中插入或者更新一条数据，在 lookup service 方法里边呢去数据库里边查询对应服务名的 URI， 这样就可以了。在使用的时候呢还需要在 class path 里边呢包含建表、查询服务地址和写入服务地址这三个 SQL 文件和数据库的 JDBC 驱动。在我们这个实现里边呢已经包含了 hsqldb 这种数据库它的 SQL 文件和驱动，那你也可以尝试提供 MySQL 的 SQL 文件和驱动，这样呢就可以使用 MySQL 作为注册中心的数据库了。我们案例篇的几个编码作业啊，它都是基于课程中讲解的代码进行一些修改和扩展。很多同学呢在留言区分享了代码，那为了便于你修改和分享代码呢，这里边啊我建议你使用 GitHub 的 fork 功能，用法呢也很简单。那你在我们示例项目的 GitHub 页面的右上角呢，它有一个 fork 按钮，点了这个按钮之后呢，它会在你自己的 GitHub 账号下面呢创建一份这个项目的副本，那你可以在这个副本上进行修改和扩展，完成你的作业，最后呢你直接来分享这个副本的项目就可以了。以上呢就是我们这次热点问题答疑的全部内容了。同时呢我们这个系列课程的最后一篇案例篇到这里也就结束了。这个案例篇模块啊，它不同于前两个模块，之前呢主要是讲解一些消息队列相关的实现原理、知识、方法和技巧等等这些。那案例篇呢，它的重点呢还是来通过实际的案例来复习和练习在前两篇中涉及到的一些知识。那我们案例篇中的每节作业呢大多也是需要你来写一些代码的。那希望你在学习案例篇的时候呢不要只是听和看，更重要的呢就是动手来写代码，通过练习把学到的东西真正的消化掉。那也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来分享你的代码。感谢你的聆听，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一些启发，也欢迎你